大嶼計劃整個嘅規模可以縮減，甚至係取代咧，以及到融資嘅問題咧，這個都係坊間有討論嘅。咁但係似乎睇啊，李家超今次依個政綱咧，就係兩個計劃咧都係並行嘅噃。咁呢度你又點睇咧？特別係我哋未來嘅推算人口嘅發展，或者係香港未來發展嘅時候，係咪真係需要咁多嘅土地咧，同一時間去開發咧？ 咁我相信咧，依啲咧都係咧一啲規劃嚟嘅，亦都未曾話完全落實。因為咧，我就算睇到咧，明日大嶼咧，仍然係再需要諮詢公眾咧，係真係如果落實咧，係要點樣同埋個規模嗱。咁啊，融資方面咧，我相信咧個政府亦都唔會一下子咧就會做曬嘅。咁啊，香港做規劃咧，始終咧需要嘅時間咧，同埋要通過唔同嘅團體啊、市民大眾啊、城規程序啊。咁所以咧，喺兩個咁嘅主要規劃區嚟再做功夫咧，我覺得都係恰當。咁至於真係係點樣落實嘅時間表、資金咧，嗱，依啲就在下一步。我相信李家超嚟講咧，亦都秉承現屆政府佢都有參與過往嘅一啲咧，就唔會推翻佢住。咁但係咧，能夠可以再繼續推動咧，都相信咧對香港咧，起碼喺土地供應咧做功夫。嗱，我哋香港嘅人均居住面積咧，真係我相信咧，都係世界性嘅困難，尤其是㓥房啊，或者其他嘅地方咧，我哋嗰個居住環境咧，係同我哋嗰個城市唔配套。嗱，咁依方面咧，繼續做依功夫，一步步再點樣有效嚟推動咧，就要再考佢功夫，亦都睇我哋市民嘅意願啦。 嗱，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即係對於李家超提出嘅呢一份政綱咧，你有啲乜嘢嘅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傾嘅。其中提到即係房屋土地咧，當然都好緊要，就係點樣可以令到一啲輪候緊公屋嘅人士咧加快上樓啊？因為而家公屋嘅輪候時間咧就係六年嘅。咁佢今日咧就提出一個咧叫做公屋提前上樓計劃，作為一個短期嘅應急措施嘅。最主要咧就係俾某一啲數量嘅單棟公屋，佢喺未有一個全面社區設施落成之前咧，都俾佢咧先行上樓，咁預計咧可以壓縮大概一年嘅時間嘅。咁究竟你又歡唔歡迎咧？如果佢係未有其他嘅配套，可能你要買餸又行遠一啲，搭車又行遠一啲，但係你就可以換嚟咧早啲上樓，你又歡唔歡迎咧？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啊！林雲峰呢個時候咧，我哋請嚟一個即係都關注劏房嘅團體啦，就係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嘅成員啊，吳坤廉，吳坤廉你好， 系你好，主持， 系 你好， 吳坤廉可唔可以就住頭先即系公屋提前上樓計劃咧呢一樣嘢，你哋自己點睇啊？ 系，其實我估啱啱主持都有提到啦，即系阿李家超先生佢就住呢個提前上樓呢個計劃咧，其實方我哋見到之後咧，我估好多關注房屋嘅團體都有一啲討論嘅喺個位。其實呢個我估絕對唔係一個新嘅事物嚟嘅，因為咧其實本身咧，無論20年前甚至20多年前天水圍或者東涌呢啲新市鎮嘅新屋邨啦，到到近年咧一直陸續落成嘅一啲單棟式啦，或者一啲比較大型啲嘅新嘅屋邨咧，其實都係被舊病咧就係、是、呢、這個先入伙配套後置嘅。咁呢句都係一直存在嘅一個問題，亦都係好多團體或者係一啲市民咧其實好想反映嘅一個位置，就係、是、其實搬入去咧，唔好講買餸啊、翻工翻學啊、等等啦。小朋友連轉校入去嗰度咧，其實有啲新屋村直情係起咗兩年咧，都未有學校喺入邊，係啦。咁依家其實所謂嘅配套後置咧，已經配套後置緊嘅啦，係啦。咁所以依個都係一個好即係好多人關心嘅一個位啊，係啦。咁但係依家啊，李家超先生咧，佢就住依個位咧，又再提出啊，透過依個配套後置再可以壓縮到一年咧。咁其實我估大家都好關心咧，其實佢講緊不過壓縮嘅形式係點樣？究竟個配套後置到咩程度呢？究竟係咪連 lift 都冇呢？跟住就可以搬入去住呢？因為已經冇學校、冇街市、冇商場㗎喇喎，依家啲新屋村。咁係咪嚟緊佢講緊個講法係可能係 lift 都冇，或者樓梯花 重 都未有？係啦，咁 我出唔到入夥紙添，放心。 即係應該似乎睇而家嘅行文咧，應該就係即係起碼嗰棟屋係起好曬啦，即係個基本成座樓嘅配置係有嘅。但係你講話即係其他嗰啲配套，譬如我哋以往咧，通常就好似頭先咁講，即係附近要有街市啦，可能附近要有商場啦，又或者啲公共交通咧點樣去配合到咧？可能呢啲就未有啦，但係就總之俾你合咗夥先。 其實依家都冇嘅，因為依家我哋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嗱，我哋數下依家。 可能近期落成嘅一啲屋邨啦，我哋遠至近年比較多人留意嘅，可能安大邨啊、啟靖邨啊、水泉路邨啊，早幾年落成嘅修邨咧，其實搬入去嘅街坊咧已經嗌曬救命，佢哋嘅小朋友咧，其實入去學校都冇，商場街市乜都冇嘅。嗱，咁喺咁嘅先設嘅條件之下咧，其實佢哋已經係要輪候緊五點幾至到六嘅咯。咁究竟依家仲要即係所以就好多人都睇今朝睇完之後咧，都會有個疑問嘅，都想了解翻阿李生咧，其實佢對於依個睇法，即係再可以喺邊個位濃縮，令到嗰個輪候時間可以縮到一年咧。咁、大家都關心依個位置，都希望可以講多少少。 吳君廉帶出一點咧，都其實咧係一個現象啊，就是、過往香港咧，我哋好多政出多門嗱，負責學校興建嘅可能又係另外一個機構，即係唔係房委會啊？可能一啲社工、社福設施又係由社署嚟統籌，又變咗有另外一個機制。雖然一個屋邨咧，好多唔同嘅配套設施咧，都由好多唔同部門咧嚟分開咧嚟做嘢。咁咧就變咗咧，吳君廉都留意到咧，變咗咧。好似一撅撅咁樣，變咗居民入咗去住咧，都唔能夠可以咧，所有設施咧都一並。嗱，依個其實做法咧，我覺得李家超政府咧真係要去面對咧。嗱，雖然佢好想可能俾啲成績俾大家睇咧，我縮到一年係咪真係得咧？依個咧就要真係再要問嗰個做法。但係另外一樣嘢就係咪嗰個架構咧，係應該要有更加多嘅統籌。嗱，其實翻翻轉頭，以前我哋香港起第一代。我哋嘅新市鎮咧，係有一個統籌嘅機制嘅，係由一個即係佢哋叫做一個差唔多叫做，譬如沙田嘅有一個沙田新市鎮嘅統籌嘅一個辦事處，將所有部門集中曬一齊，啲時間表都要統籌嘅。但咧過往幾年香港咧就變咗咧就分隔咗啦。你覺唔覺得呢個都係變咗個問題咧？對於我哋居民入住咧，好多配套咧係唔理想嘅，係咪？ 是其實呢依、這個啱啱先生講到嗰個位呢其實一直都有講到譬如香港嘅標準規劃與準則嗰度呢舉個例以街市為例其實以往可能每幾多個人口呢就係、要有一個公營街市嘅。但其實好多年前呢政府已經係淡化咗一樣嘢甚至取消咗。即係咁見到呢類嘅情況之下就會出現啱啱大家講嘅情況。其實就變咗冇一個好準則亦都冇一個標準去俾人統籌。系啦，咁究竟嚟紧系咪可以就住呢部分，可以確保到新屋邨佢一方面可以加快到上樓之餘，佢又係確保到一啲基本配套係配合到咧？如果唔係咧，其實大家要留意咧，新屋邨咧過往嘅死亡率、自殺率係好高的，一啲街坊咧跨區搬到入去嘅時候咧，可能佢出嚟咗劏房一個環境啦，係去到一個佢串曬鄰里關係、冇配套設施、冇支援嘅一個地方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面對另一個困境。 係啦，吳君廉都提出咗一樣嘢咧，我哋嗰個居住環境咧就唔係淨係自己嗰間房，變咗咧你能唔能夠可以同街坊有一個溝通？亦都有冇一啲配套設施咧？包括一啲社福設施啊，長者有冇得可以同其他長者去一啲日間嘅中心啊？同埋各樣嘢咧係你一個生活嘅必須係嘛？ 嗯，系嗱，吴君廉啊，另外一个我谂你接触咁多嘅劏房嘅家庭啦，对于青年嗰个发展咧，你哋都会有所关注啦。其实佢亦都提出咗一个试验计划咧，要话去解决呢个跨大贫穷问题嘅，就系、为期两到三年，就系协助咧1000个住劏房嘅初中生咧，系由政府啦、企业啦同埋非政府组织咧设计方案计划，揾一啲嘅企业家或者社会人士咧作为佢嘅导师啦，提供一啲嘅资助同埋培训。幫他們去裝備自己增強他們自信心的你覺得這些成效又是怎樣看呢、 我估計針對一些劏房的一些基層家庭的小朋友或者青年人呢有更多的支援呢這件一定不是壞事來 的反而是我首先去講1000戶它究竟是一個試驗計劃、就是1000戶之後如果有效果就會增加的還是可能1000戶就已經是1000戶了咁呢個就需要多啲資訊啦。咁第二方面咧，就係、其實佢嗰個支援咧，有啲似坊間其實一直都有啲團體做緊嘅一啲 mentorship program。咁其實有啲可能有啲前人一啲即係有啲唔同嘅專業界別嘅人帶佢哋咧。咁我估係對於青少年係有一啲增長，尤其是可能基層嘅青少年佢嘅眼界可以睇多啲嘅。咁但係究竟個形式係點？會唔會同可能依家坊間啲團體做緊嘅嘢已經係重疊緊？而1000呢個數量係咪夠咧？咁我覺得呢個需要更加多嘅討論啦。 嗯，好啊，多謝曬你啊，吳君廉嚇，有機會再同你傾啊。吳君廉咧係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嘅成員嚟嘅。咁剛才都講到就係提前上樓計劃啦。咁你自己又覺得即係幫唔幫？ 幫到你呢？咁同埋如果冇其他嘅配套，會唔會係都係提前上樓好啲呢？1872311打電話嚟傾下。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由鄭浩景報道新聞。本港新增366宗新冠確診個案，包括196宗核酸檢測和170宗快速抗原測試陽性情報。第五波疫情累計191,216宗確診，新增個案之中有14宗境外輸入，8人昨日抵港，其余的分別在第三至第五日檢測發現。多9間學校呈報陽性個案，涉及7名學生和2名職員，其中1名學生的家庭成員亦都呈陽性。這名學生今個星期一以來並沒有翻學。醫管局呈報多6宗死亡個案，連同另外5宗經法醫呈報的個案，第五波疫情累計9085人離世。政府下個月1日起取消對海外國家或屬地就新冠病毒發出的外遊警示。政府前年3月因應當時疫情，對所有海外國家或屬地發出紅色外遊警示，並且強烈呼籲市民應該避免所有非必要的外遊計劃。政府說，考慮到現時全球各地疫情主要由 Omicron 變異病毒株引致，而與香港有密切往來的海外國家或屬地疫情水平已經大致呈下降趨勢，而本港居民如需回港必須完成疫苗接種，相對而言到海外地區的風險已經較低，現階段可取消對所有海外國家或屬地就疫情發出的外遊警示。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李家超宣布競選政綱之後，回應現場選委提問，由李家超競選辦公室主任譚耀宗主持。譚耀宗讀出不同範疇的提問，其中問到新一屆政府如何着手處理房屋問題。李家超說，房屋問題已經蹉跎20多年，方案已經很多，社會可以繼續討論，但必須坐言起行，要提高政府的執行能力，精簡程序，有效統籌。他亦都強調要有創新思維，包括提出公屋提前上樓計劃。他深信自己可以帶給大家有執行能力的政府做到成績。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說，扶貧政策多年來欠目標和方向，若果李家超當選，應該為解決貧窮問題定立目標，並坐言起行減貧。鄧家彪歡迎李家超提出優化長生津，但認為並不足夠，建議能不能夠為強積金制定保證回報項目，設立三方供款的社會保險等。獲邀出席李家超政綱簡介會的選委中學教師穆家俊滿意政綱的方向，又期望增加對大專院校教師國家教育的培訓。香港島婦女聯會主席金玲認為，政綱第一點就是提升政府施政效能，代表李家超有變革的決心。天氣方面，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初时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颇大。星期日气温逐步下降，星期一最低温度大约19度，下周中期骤雨减少。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主要咧就系启业村对开观塘道来回方向都系车多繁忙。咁来回方向嘅龙尾啦，分别就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伟业街近常月道同埋龙翔道天桥近彩虹村。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挤塞，需要间歇性封闭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城市花园，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新光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串这一段车龙排到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另外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金山路，即是近住石梨贝水塘那段是挤塞龙尾过了扩德杰道。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斜径督路车多，龙尾白沙湾码头。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康文设施重开之后咧，炒场咧就更加犀利。人制排球队教练陈建达： 呢一波疫情三四点去到咧，都系 book 唔到我哋想 book 嘅场。前嗰晚已经见到有人喺度排紧队，准备第二朝复场。 马生： 咁多年 book 咁多样嘅场都咁难嘅，犯法嘅人只系90日停咗佢系冇意义嘅。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至方便，或依健康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云峰。 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对于李家超今日公布的政纲，你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噶。先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钻石山凤德村代凤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1872311，林云峰，我哋听听咧听众张生嘅睇法先吓。张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你好，张生。 你好，你好，你好。系，今日后任特首咧，嘅施政报告咧，我略略都有听过，但系睇嚟 佢嗰个唔系施政报告，系一个竞选政纲，同埋佢都要经历过投票嘅吓，暂时系唯一嘅候选人啫吓。 系啊系啊。咁佢呢个政纲咧，对回归以嚟一直压喺香港市民头上嗰三座大山咧，就似乎冇乜着墨。呢三座大山就系楼价、物价、医疗。系完全就系由个霸权同埋保护主义造成嘅。咁佢以后嘅政纲会唔会系具体啲咧？就不得而知啦。咁另外咧，佢讲嘅青年工作咧，即系。我期望青年工作呢是真正是要落实到青年工作，因为好历届特首都 就現屆特首佢都講青年工作，但最終乜都冇做嘅。 嗯， 甚至有啲城中名媛都話要放棄啲青年。咁希望後任特首咧，真係注重青年工作，但係期望咧就唔好真係叫青年係去大灣區、去國內發展點，咁啊叫佢搞掂。因為內地咧都好多人揾嘢做。 嗯， 都揾唔到嘢做噶。 嗯，即系香港都要俾翻一个发展空间佢哋嚟。 系啦，系啦，就唔好一净系单方面大湾区发展，因为现届咧都宣传得好犀利噶，所以大湾区发展。当年八十年代，国内咧开放改革咧，我哋都想咗好耐嘅。 嗯， 失去咗同家庭团聚，细路仔大晒，细路仔最细个嗰阵时最得意嘅时候，我哋系想咗去嘅。 嗯， 咁而家系咪又系需要咁呢？ 嗯， 香港应该俾青年喺香港发展机会，因为青年咧，及其佢嘅家庭咧，都系受尽咗头先讲嘅呢三座大山， 系 逼楼而家庭住屋挤迫啦，啊， 系 物价贵啦， 系 啊，家庭就受医疗嘅困扰啦，其实。青年都受够呢啲嘢噶， 系好啊！多谢晒阿张先生啊，吓，其实阿张先生即系都讲到有关于青年嘅工作嗰度啦，吓，咁啊特别系关注到即系青年可唔可以喺香港都有一个发展机会，就唔系净系即系将佢哋嗰个发展机会咧全部搬翻去内地咧，吓，咁啊张生提出咗呢个关注。 陈平，其实阿张生咧都系一个好关心到我哋社会嘅人士啦。嗱，我有时接触啊，我自己都喺中文大学。教咗二十年即建筑学啦，咁其实咧有好多年青嘅朋友咧，包括我啲旧学生咧，都觉得香港俾唔俾到机遇佢哋喺香港啊？佢哋唔系话特别要你俾咩机遇佢大富大贵嗱、啊，我见到咧喺外国有阵时咧系会有一啲特别嘅即系政府或者一啲机构咧去为年青人咧去让佢去创造佢机会嘅，俾多啲机会佢哋去做。啊，咁呢啲有冇一個咁嘅所謂？李家超先生有講創造青年上流嘅機遇啊。咁、具體會有啲咩嘢呢？對於就算我哋一啲新畢業嘅，無論即係大學生或者一啲朋友嚟講，嚇、使到佢哋點樣可以有歸屬感同埋自己喺度創業呢？你唔係話要俾錢佢，而係一套機制，使到佢哋咧去能夠可以咧去發展。 嗱、補充一下，即係李家超咧，而家嘅身份咧都仲係行政長官嘅候選人，不過係唯一一個候選人嘅啫。咁嗱，但係佢今次呢份政綱咧，譬如頭先阿林文峰都提到啦，有一個章節咧就係叫做創造青年上流機遇。咁佢入邊就提到咧，要制定一個整體嘅青年政策啦，同埋青年發展藍圖啦，同埋要設定唔同嘅政策目標咧，協助咧啲年青人咧，即係青年咧就向上流動嘅，同埋要為青年咧提供更加多唔同類型嘅高質量嘅職業培訓啦、就業機會啦、創業支援啦等等，去提升咧青年嘅綜合能力同埋競爭力嘅。咁而其中，譬如我哋頭先提到嘅一點咧，就係針對一啲住喺劏房入邊嘅初中生咧，就係幫佢哋做一個嘅培訓計劃啊，利用一個兩至三年嘅為期啦，由政府啦、企業啦同埋非政府組織咧設計一啲方案計劃啦，揾一啲人咧做佢哋嘅導師，令到佢哋可以即係增強個自信心，加強對於生涯規劃嘅了解嘅。嗱，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又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啊。咁但係亦都正如咧，剛才我哋另一位嘉賓啊吳坤廉有講過啦，其實坊間咧而家都有呢一啲嘅計劃啊，推行緊嘅。咁譬如就住而家推行緊相關呢啲嘅青年導師計劃嘅人士，佢哋覺得未來啊，政府如果再推嘅時候，可以同坊間嘅計劃有啲乜嘢唔同咧？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一位嘉賓啦，就係、是、青少年發展企業聯盟嘅主席陳拱慧瑩嘅。陳拱慧瑩你好， 你好啊，多謝你啊，燕平。 係你好嚇，仲有林文峰喺度。嗱，不如講講啦，你哋自己咧。都推行了一个即是导师的儿童发展配对基金啦，同埋咧系一啲嘅导师嘅计划咧，都好多年啦咁样。咁而家政府咧就即系李家超啊，佢嘅政纲入边就再提出咧呢一个咁样嘅计划。其实因为坊间都有好多呢啲嘅青年配对计划，你其实期望咧佢第二时嘅计划咧可以点样同即系坊间你哋譬如推行紧嘅计划咧有一啲嘅分野咧？ 我覺得咧就即係最緊要咧就係要一個系統性，就唔好做啲嘢係一次過。咁剛才嗰位嘅打電話嚟嘅嘉賓 張先生係啦， 係佢都講出嘅啦。即係如果淨係派錢咧，對年青人嘅幫助咧，可能就係好短暫嚇，同埋好有限嘅。咁我覺得咧。就一定要係俾機會佢哋嚇，咁我哋就喺呢個青少年發展企業聯盟咧，我哋就做咗十年八年就有一個項目嘅，咁都係即係從好少嘅規模一路做到，咁而家我哋都唔講得話係叫好大嘅，咁我哋個計劃咧就叫做青少年嘅工作體驗啦，咁其實咧就係一個職場教育嚟嘅，即係簡單講，咁但係咧我哋嗰個嘅做法咧就特別針對一啲即係香港最基層。嗰陣嘅高中學生，咁我正話強調就話一個需要一個系統性同埋整全性。咁我哋呢個計劃咧，其實過去咁多年咧，都係一個官商民一齊做嘅計劃嚟嘅。咁係俾一啲一條龍嘅服務啦，所謂。咁啊，當中咧其實有幾個重要嘅元素嘅。咁我哋咧就係通過喺社會上全港性嘅非政府組織啦，即係一啲嘅青年中心啦，同埋學校啦，咁咧就去轉介一啲清貧學生俾我哋。咁我哋咧就會甄別過呢啲嘅學生之後咧，嗱我哋從來唔會問個考第幾嘅嚇。咁我哋咧就會即係甄選咗學生之後咧，就會揾出佢哋嘅興趣。或者一啲嘅初步嘅潛能啦，咁然後我哋咧就會按佢嘅興趣係配落去一個實際嘅職場嗰度嚇。咁呢一個咧，我哋係72行，即係可以講話咧係乜嘢嘅行業，我哋都能夠係擺佢落去。嗱，我哋擺佢落去咧，唔係去揾工，唔係為而家要佢入職。我哋只不過咧係俾一個工作嘅體驗佢，個意思咧就係開佢嘅眼界視野，等佢知道社會經濟嘅狀態，一個企業係點樣去運行嚇。咁所以咧，我哋強調咧就即係要佢學一叫軟實力啊。溝通能力啊，同人相處嘅能力啊，點樣咧？係負責任嘅能力啊，等等嚇。咁咧就呢個做法咧，我哋仲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就是、一個即係所謂叫全方位嘅支援啊。我哋就唔可以話啊，有一個青少年啊，我聽日就叫你去邊度上工啦咁。咁如果真係咁做咧，個失敗嘅機會係好大嘅。所以我哋咧就係、是、做一大輪嘅所謂叫準備功夫先。咁呢啲呢就我哋簡稱啦，就叫一啲叫持份者嘅能力建設嘅培訓。咁當中呢有好多持份者啦，個青少年自己咁佢一定呢係要上一啲堂做好一啲嘅打底工作先。咁呢一個呢係表現佢自己對自己嘅前途呢係負責任嘅。即係如果你堂都唔嚟上咁好論盡。咁但係大部分嚟。做完之後呢我哋有啲義工嘅。呢啲義工咧係社會人士嚟，係有一啲管理經驗、職場經驗嘅，我哋叫做職智導師。咁呢啲義工咧係主要陪伴呢啲青少年咧，係幫佢開竅嘅。因為好多嚟自清貧嘅青少年咧，佢哋真係個視野係較為窄嘅，嗰、那個接觸面亦都窄嘅，咁所以咧，你需要有啲人咧同佢傾講下先，咁跟住咧家長係好重要啊，因為如果家長覺得哦呢咁嘅體驗，你去邊度賣緊包都一樣啦，咁樣係嘛，或者冇錢嘅唔好去咁，咁咧就同佢落一集噶啦。咁到最後咧就商界邊個機構收呢啲青少年咧，都要接受一個少少嘅培訓。咁變相咧，你知道點樣去支援住呢個青少年？都做完之後咧，我哋嗰個計劃咧就唔係一次過嘅，即係唔係一日嘅，起碼一個禮拜，有啲甚至兩個月。 嗱，經過一啲咁樣嘅計劃之後咧，其實啊，陳廣華仍以你哋嘅經驗而論咧，點樣去衡量到個計劃嘅成效啊？因為啊，李家超嘅政綱入邊都話，即係佢哋定咗依計劃出嚟咧，都要每年檢討個成效噶嘛。咁但係我哋點樣去衡量咧？到底係？去點樣去量度佢嘅自信心有冇提升啊？佢嘅同人溝通技巧有冇提升？點度咧？ 嗱，我哋咧就正话我讲话有几个重要因素啦，咁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系调研啦，吓，咁我哋好多年前咧就已经同香港大学咧大家有个合作，咁就一路跟住呢个项目咧，到底系咪真系能够帮到啲年青人？咁我哋咧喺2020年，即系两年前啦，咁就香港大学就发表咗呢个即系独立嘅报告咧，就发觉我哋呢个做法咧系真系帮到年青人。嗱，咁啊幫到佢邊幾方面咧？咁嗱，咁我就講下啦，我自己都好欣慰。第一咧，就係佢嗰個人生嘅職志方向嚇，係、能夠把穩嘅，係提升得到嘅。跟住咧，就係佢對發展自己事業嗰個自信心同動力啊嚇嗱，即係如果佢能夠有呢啲咁嘅元素咧，佢就唔會宅咗喺屋企啊，係嘛嚇？咁佢就肯出翻嚟。到最後呢，就係即係佢對自己嗰個興趣行業嘅認識，包括啊翻工地係咩環境啦，啊入行係要啲咩要求啦，甚至呢我晉升嘅時候嗰條路係點樣啦咁樣。咁佢呢就完全係大大提升嘅。到最後呢就係揾出一個叫做即係職業發展嘅能力啊。系呢一方面 系 最难得， 即系呢度都要做啲追踪研究嘅。 系咁，陈工委员，嗱，你哋所做嘅工作咧都相当之好啦，嚟即系帮助我哋嘅青少年人啦，使佢更加多嘅体验啊，同埋咧嚟即系一个成长。你觉得下一届嘅政府应该去点样咧？能够可以即系好似由你哋做咗咁好嘅工作啦，佢应该创造或者提供一个点样嘅职场或者一个未来上游嘅环境？使到青年人可以繼續再多一啲發展喺香港呢？ 我覺得咧，即係呢一個嘅我哋呢個計劃咧，基本上做咗咁多年咧，已經有個基礎同埋個藍本喺度。咁咧就當然啦，我哋係一個好微型嘅 NGO 啦嚇。咁你話如果能夠係配合有即係政府嘅政策咧，咁我哋係會更加鼓勵我哋嘅商界咧係加入行列嘅。因為咧而家嗰個經濟發展得好快啊，即係好多嘅高新科技咧，你叫一啲學校嘅生涯規劃嘅老師咧，佢都冇辦法追得到嘅嚇，只可以係靠商界自己嘅人同埋人脈，係去幫翻我哋嘅青少年。咁我覺得呢一個咧，對社會嘅共融係嘛，同埋我哋大家真係一齊係將我哋嘅精力咧，係集中喺我哋呢啲清貧青少年度。唔好唔記得，我哋政府最新一期嘅貧窮報告啊，我哋仍然係講緊一個數字，就係、是、每4个18岁以下嘅年青人就有1个活喺貧窮。咁活喺貧窮咧，其實係好論盡嘅喎。點解咧？因為除咗話佢，我剛才講啦，接觸面窄啦，視野低啦，係咪影響自信動力啦？嗱，我哋幫緊嗰班高中生咧，其實係一個好關鍵嘅人生階段嘅年齡嘅，因為佢哋就嚟揀科啊。咁如果连佢自己嘅兴趣系乜嘢，佢嘅潜能系乜嘢，都冇人帮到佢，佢好大机会会揀错科。咁而呢科学实证呢亦都话俾我哋听，佢揀错科呢佢将来会入错行。咁佢入错行之后呢佢嘅仕途呢就会浮浮沉沉。咁社会嘅人才资源呢就 系 白白浪费。咁我哋已经知道呢而家呢就系出生率系下降。系咪吓？咁咧就变咗上咧，即系学校嗰方面咧，亦都做咗好多嘢。不过咧，成效亦都即系能唔能够配对得到即系嗰个经济同埋职业工商嘅发展咧，咁样。咁呢个咧，我觉得咧，仲需要系即系大家一齐做多啲嘢。咁然后咧，就系即系换句话讲咧，为我哋嘅年青人咧，系同佢哋开一条路嘅。 系好啊，陈锦慧，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吓，即系多谢你分享咗你嘅经验啊。陈拱慧莹咧系青少年发展企业联盟嘅主席嚟嘅。嗱，不过林云峰即系讲到李家超嘅政纲啦，头先你一开始都提到咧，点样增强佢嘅治理能力嘅。咁特别咧，亦都留意到有一点啦，佢就话咧要强调强化应急能力，增设一个叫做动员机制，就话喺危机出现嘅时候咧，就要按紧急嘅行动需要咧制定动员嘅级别，各个部门咧就按级别咧提供指定。 定的人数，确保在危机出现的时候可以尽快作出反应，也都要按应急需要设立指挥部，由高级官员担任指挥。因为在这两年对抗疫情方面，政府某一些表现都受到一些诟病的。究竟譬如李家超提出这个倡议是否可以针对到解决现在的问题呢？电话旁边请来香港迈津研究所的总监宋立功。宋立功你好。 大家好。 是。宋立功，可不可以就着刚才那点呢，就是那个动员机制那样东西呢，其实你听完之后你觉得会是一个怎样 的计划呢？是不是好像我们譬如打风这样有一个叫做风暴应变中心啊这样呢？ 咁其實咧，政府應該係有即係好多即係應急嘅經驗嘅。2003年淘大花園依座嗰一次嘅即係颶風就撤退檢疫，已經係20年前啦。2009年豬流感墨西哥人嚟咗，就即係警察啊，好多人追蹤，終於都追到佢嚇。咁呢啲咧，其實都係好多年嘅。咁包括一啲打風。咁如果以今次咧就最慘重啦，可以講話第五波疫情。咁但係如果你睇翻舊年咧，颶風強檢油麻地嗰度嘅幾條街嗰啲嘅舊樓咧，其實嗰陣時已經係一次即係幾重要嘅動員。咁當時咧就有一定嘅動員嘅，因為牽涉嘅部門咧就比較多嘅，衛生處啦、食環處啦、警務處啦。民政事務總署又去拍門啦，甚至運輸署咧都要改道啊，因為颶風嗰十幾個鐘頭，咁咧就社署就去派嗰啲即係食物啊咁樣，咁其實咧都有幾個局六七個部門咧就有一個協同嘅機制嘅，咁啊到咗第五波颶風葵涌村最慘重嗰度啦，咁結果咧都係做得唔好咯，咁變咗佢呢個動員機制咧，我相信就係話。要考慮到不同的應急的行動，需要哪一些的部門，哪一些部門呢就負責是牽頭，即是負責領軍的，譬如說這些是即是衛生或者傳染病的，那當然是衛生署啦，其他部門就協助啦。但如果好像即是這個政綱那裡提到呢，不同安全領域，譬如你說有金融的，有基礎設施的，甚至是嚴重啲嘅自然災害，咁可能咧就需要其他嘅部門，警務處啊，或者係消防處啊咁樣嚟到處理噶啦。最嚴重咧就恐怖襲擊啦，雖然政府冇特別講到，咁所以咧就而家咧呢個機制咧就係做得唔係幾好嘅啊，因為咧就各個部門就各自為政啦。咁李家超都承認咧統籌唔係幾好，咁所以咧佢話要設立一個指揮部，同高級官員咧就擔任指揮。咁過去好有趣嘅呢，就各個處呢都係跟自己上面嗰個局做嘢㗎。咁如果你要設立一個指揮部去突然間緊急動員呢，你可能就需要用到嗰個呢係緊急法。咁今次緊急法就豁免咗內地過嚟嗰啲嘅即係醫護人員啊、專家嗰啲咁啦。咁但係其實香港內部呢都可能會面對一啲特殊嘅情況，可能都需要用到緊急法，咁臨時設立一個呢高層嘅指揮部。咁呢一種咁樣嘅安排呢就個係冇嘅，咁所以佢提到呢有呢個指揮部，仲要有機制動員之下呢要培訓演練，特別係文職部門呢佢哋就唔係好慣嘅。咁譬如舉個例，03年沙士嗰次呢，因為要颶風淘大依座花園呢，咁社署啊好多部門嗰啲人呢要去即係依座嗰度，咁其實好多都好驚㗎，即係唔知應該點樣做㗎、只係去到呢就俾啲白袍你就著咗佢，咁呢就有啲消防嘅支援啊、警察嗰啲，咁其實大家都唔係好知道係點做嘅，咁而家就需要按照唔同嘅即係危機，就有唔同嘅即係嗰個呢係統籌動員嘅機制。 咁宋立功，你睇嚟都呢啲都係有必要啦。我睇你都相当之了解政府嘅需要同埋缺乏係咩嘢啦，係咪？ 係㗎，佢啲呢啲呢就不嬲都冇呢啲咁樣嘅演练。唯一嘅就係话一啲机场嘅特殊嘅情况啦，地铁啊嗰啲咁样特别嘅情况，就间唔中有啲演习，咁都係深夜嘅时候呢就停晒其他嗰啲嘢，最近都有㗎喺个 区域 嗰度有啲暴动啊嗰啲咁。 但係除咗动员之外，关键位会唔会係即係点样去落实成个嘅即係指挥嗰度呢？ 冇錯，即係唔同嘅行動，首先要界定清楚啦。咁邊一啲部門就去負責指揮，因為唔係淨係得警察部、警務處嘅，仲有其他部門嘅。咁咁演練嘅過程嚟講咧，就邊一啲部門咧就負責掛帥啦，即係佢負責呢一樣嘢咁樣。咁仲有演練完之後咧，個後續嗰個跟進都好緊要嘅。 係， 即係變咗嗰度要 心理輔導好多嘢噶嘛。 嚇，嗰個變咗要清晰啦。啊，多謝你嘅送立工，時間所限，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啊，唔該曬。跟住咧，我哋有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啦，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港城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干诺道中近中环军营。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挤塞，继续需要间歇性封闭噶。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接近城市花园，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西隧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三好八五大升幅股份：脑动科技、卓航控股、旭盛文化、首控集团、通天酒业。五大跌幅股份：领悦服务集团、XIE 南方恒科、Teamway International Group、侨洋国际控股、赫斯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 7.848， 日元 130.22， 瑞士法郎 0.971， 加元 1.275， 人民币 6.594， 英镑对美元 1.257， 欧元对美元 1.057，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3。 港金是报17,920元，比上日收市升300元。伦敦金每买入价每安士系伦敦金每安士嘅买入价系1,916美元，卖出价1,917美元。港汇指数98.8，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西港城较早前的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一带嘅交通非常挤塞噶，而家车龙排到去维园道。就喺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西港城有意外，车龙沿住告示打道一路排到近维园道。咁另外近住长沙环警署对开咧，因为较早前曾经有意外，而家蝴蝶谷道近长沙环道交界一带嘅交通咧都系非常繁忙，车龙沿住呈祥道排到近松屋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咧，较早前曾经有坏车，坏车走咗，咁但系而家东隧港岛入口交通非常繁忙，东行嘅龙尾一路去到东区走廊上桥位，东隧九龙入口咧近住收费广场一段亦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东行去狮隧咧而家交通都系繁忙噶，龙尾喺风力楼。咁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车龙就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计恩坪，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将军澳隧道九龙去将军澳嘅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业街。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一段交通繁忙，龙尾星河名居。 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的龙尾就在圣贤中学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较早前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港城的意外事故啱啱清了场，但交通仍然都是非常挤塞，车龙有大消散，现在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落桥位。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康湖居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现在反方向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近沙田市中心段的交通都是挤塞的，龙尾在沙田马场。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那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門公路的车龙就排到龙门居。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之去大清。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民更新住址要交住址证明，由5月1号起新登记做选民都要提交住址证明，填妥指定表格，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提交。上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就睇到资料更新咗未，收到选举事务处嘅信要求确认住址记得回复。选民登记同更新登记资料截止日期都系6月2号，查询2891-1001。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5月1号开始放宽一啲嘅入境限制啊！旅行社常务董事袁振宁， 始终嗰个限制都好多啦，包括航班、检疫安排，再加埋个熔断机制啦，都唔系好简单嚟去旅游。 总商会总裁梁兆基， 冇一个参加大型商业活动嚟讲，想俾人困住咗七日，先至可以再去其他地方。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肖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有听众问肖叔叔一个国家英文名点样读啦，当然系因为肖叔叔唔识其他语言嘅。呢个国家名咧就系瑞士。嗱，瑞士呢个名咧，听住 Switzerland。我是读呢 Switzerland， 不是 Switzerland， 大家听着 Swit， 有个 T 音利尖顶住上面门后面那些少少肉的个位 Swit T 音，但我不用 T 出来的 Swit 跟住 Switzerland 就不要读成呢 Switzerland， 不是 Switzerland， 是 Switzerland， 大家练得先慢慢来的 SwitSwitzerland， 咁例句啦 ，He's from Switzerland， he's from Switzerland， 即系咧佢系来自瑞士嘅。OK， 留意呢个 T 音跟住再 S 嗰一样嘢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开心加油站，无时无刻继续为大家打气。 精神科专科医生崔永豪， 在疫情里面，其实大家都很有成长，跟所有医护人员分享的就是我的工作很有意义，即使永远不能尽如人意，同埋一定要提防会有 burn out 的情况出现。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杜文慧、 黄桂林、 林超荣、 陈淑兰、 标奕、 刘莲， 开心日报。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萍、林云峰。 即刻嚟到晚上嘅6:43，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钻石山凤德村代凤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嗱，林云峰啊，呢个时间咧，不如我哋又关注一下有关于啲即系三色回收桶咧，佢嘅功效啦。咁过好多年噶啦，大家都好惯咧，街边有一啲蓝废纸、黄铝罐、废胶樽嘅三色嘅回收桶嘅咁样，咁俾大家咧就收集各种嘅回收物嘅。咁、但我唔知道林文峰你有冇观察咧？有阵时喺啲路旁嘅回收桶咧，佢会令人摆嘢落去嘅意欲减低嘅。几个原因啦，其中一个就系佢可能闷到死，就冇人去清理。第二个咧就系可能见到有啲人啊，将啲垃圾咧都掉埋落去。于是你将啲回收物摆落去嘅时候咧，你可能会谂。究竟那个桶是收回收物品啦，定系收垃圾呢？另外第三，即系我自己观察到有少少嘅，即系路旁回收桶嘅情况咧，就系、是有阵时可能啲桶嘅侧边咧比较污糟啊，即系你唔 系 好够胆咧行埋去摆嘢。 系啦，个感觉唔良好啊，亦都可能有阵时有啲地方咧个标志咧系够唔够清晰咧咁样，咁啊，所以市民大众嘅应用咧都似乎系一路。越嚟越好似下降喎，即係使用佢。 係啦，嚇咁同埋，譬如有陣時有啲回收桶咧，你又見到佢可能啲桶邊啊，或者個桶頂啊，有啲損壞嘅情況啦。於是你都疑惑咧，其實嗰個回收桶係咪正常運作緊嘅？其實申訴專員公署咧，亦都做咗一個主動調查啦，就係、是、調查市面嘅三色回收桶咧嘅管理工作。其實咧，而家嘅三色回收桶咧，佢嗰個管理咧就係由即係唔同部門咧去做嘅，包括咗有環境環保署啦嚇，咁另外亦都包括咗係即係漁護署啊、康文署啊、房屋署啊等等，都係睇下佢個地點喺邊度咧，然之後就各自去負責相關嘅管理工作嘅。咁根據咧申訴專員公署呢個嘅報告啦，其實咧佢哋就發覺咧。是即係設置回收桶，雖然用咗好多年啦，但係佢個成效咧到底係點咧？佢話雖然個回收量咧係好多，但係即係回收桶嘅數量咧好多，但係佢整體嘅回收量咧就即係佔咧全港嘅回收物嘅收集量咧大約係2%嘅。咁另外亦都發現到頭先我哋所提過嘅，譬如個回收桶損毀啦、經常滿瀉啦嘅一啲咁樣嘅情況，亦都收集咗一啲嘅市民意見咧，就話即係啲回收桶咧成日滿啊、混雜垃圾啊、損害回收成效啊等等咁樣。咁所以其實佢哋就即係亦都有一啲嘅建議咯。咁包括咗咧就係話有六個嘅建議嘅。咁譬如咧就係、是。话讲紧佢嗰啲嘅标志啊，系咪要做得更加清晰咧？即系等人知道嗰个嘅回收桶嘅情况咧。咁另外就系咧，就话即系譬如佢哋系而家有一个嘅流动应用程式咧，叫做米嘥嘢嘅。咁入边咧，其实会话俾你知咧啲公共空间回收桶嘅资讯。咁但系就发觉咧，入边有一啲嘅资讯咧，可能唔够及时啊，即系唔够新啊，有少少过时嘅情况。咁希望即系建议就系话，应该要适时去更新呢个嘅流动应用程式啦。咁同埋咧，亦都话要加强同即系环保署系要加强咧同其他管理回收桶嘅政府部门咧嘅协作，系积极咧鼓励相关嘅部门咧。是储备更加多的回收数据，以作监察和调整回收桶的管理策略。 变了呢，即是有这些问题之下呢，即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再看一看这个回收桶的应用，经过了好像由1998年到现在呢，它的定位啦、应用啦，是怎样呢？样 咁都係值得我哋再探討嘅。 嗯，嗱，電話號碼18723111啦，究竟咧即係依啲嘅回收桶咧，可唔可以吸引到你啊？將啲回收物放落去咧？咁同埋而家喺好多個區咧都設咗一個叫做綠在區區啊，就係、是、回收環保站啦。咁入邊咧嗰啲嘅回收嘅物料嘅分野咧就更加仔細、更加精細嘅。譬如佢就算係膠咁樣咧，都會分幾類啦。咁譬如紙咁樣咧，又可能會分啦。咁究竟呢個長遠嚟講啊，即係呢一啲嘅回收環保站會唔會可以取代到街邊呢啲嘅三色桶嘅用途咧？電話號碼18723111，大家都要打電話嚟咧，講一講你嘅意見同埋睇法嘅。林雲峰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一位嘉賓啦，就係綠領行動嘅總幹事何漢威喺度嘅。何漢威你好， 何漢威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晚安。 你好吓，嗱，其实根据翻咧申诉专员公署呢份嘅主动调查报告咧，似乎佢系咪都点出咗即系回收桶发展咗咁多年以嚟咧嘅一啲嘅问题啊？其中特别就系关于佢损毁啊，同埋满日嗰个问题啊，即系同你哋譬如过往一啲关注到嘅观察咧，系咪都差唔多呢个结果？ 其實今次嗰個報告咧，我自己睇完咧，我覺得佢都好全面講咗整體街邊社區上面唔同嘅回收桶。咁其中一樣嘢咧，佢就講咗路邊回收桶嗰個問題啦。咁其實佢都一路睇講就係即係滿社嘅情況。咁當然咧，滿社嘅情況就係一個最即係、就是、最低階嘅一個問題嚟嘅，即係連呢個最基本嘅管理都做唔好。咁但我見佢嗰個數字咧，就都係逐點去減少咗。咁同埋亦都講緊咧，係要求嗰個承辦商咧，即、就、係、是、做好個監督個承辦商個工作咁樣。我哋見到咧，其實嗰啲路邊嘅回收桶咧，其實咧就都係個情況就係狀態比較差啲嘅。有啲可能係日久失修啦，亦都有啲可能係淪為咗垃圾桶啦。咁當然頭先亦都講到最差嘅狀態就直頭淪為垃圾桶都不得止，仲要滿瀉咁樣，係一個滿瀉嘅垃圾桶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其實一路以嚟咧都覺得社區上邊咧呢啲回收商咧，其實咧係有一個更加好嘅一個嘅管理嘅方式嘅，包括咧，其實我哋早幾年嘅時候已經做過一啲嘅調查，我哋去實地去睇唔同地區嘅一啲回收桶。其實咧，社區回收桶有好多種嘅，除咗佢有講一啲唔同部門啦，包括可能係環保署啊，之前係食環署啊，其實亦都有唔同嘅，可能係漁護署啊，喺郊野公園嗰度嗰啲啦。咁其實我哋見到咧，政府部門嗰啲咧，其實係即係嗰個未來嗰個監管啊，或者唔好俾佢滿瀉啊，或者係做好個宣傳啊，呢啲喺申訴專員嗰個報告都有講，咁我哋都認同要去做呢樣嘢。但係其實仲有一啲嘅問題咧，譬如就係、是因為其實佢仲有提及過一啲咧，就冇講到嘅，就係、是、一啲屋苑裏面嘅回收桶，其實嗰度位數都唔少嘅，嗰度都有即係6000多套嘅。如果我睇翻個數字咁樣，咁其實咧好多屋苑嗰啲咧就係即係攞咗政府嘅一啲資助，就係、是、免費取得嗰啲三色桶咧。但係其實去到屋苑嗰度咧，其實佢哋有監管咧，其實我哋睇翻個報告咧，其實佢直頭係冇任何數字俾翻嗰個政府嘅。咁所以其實好多屋苑咧，其實有陣時我哋知道有啲屋苑咧，就算攞完三色桶，最終嗰啲嘅回收商係唔係真係得到妥善去回收咧？其實都係一個成為一個疑問嘅。咁所以我覺得咧，除咗頭先講咗路邊嗰啲嘅問題咧，其他部門亦都提供唔到一個回收嘅數字俾翻環保署去做統計，甚或其他嘅一啲嘅源頭減廢嘅一啲嘅措，即係嗰啲項目啦，政府俾咗錢去嗰啲三色桶，去嗰啲屋苑啦、工商業大廈啦，甚至乎學校啦，我就睇翻嗰個報告咧，其實都俾唔到一個數字。咁究竟佢哋有冇妥善回收？係咪真係將嗰啲回收物攞咗去回收咧？其實都唔係好清楚嘅。 何漢威想請問你啦，咁你覺得即係喺嗰個應用市民嘅參與啊，或者應用呢啲咁嘅設施？你覺得有啲咩地方可以嚟推動啊，或者宣傳啊依一啲方面咧？咁另外嗰個亦都有一個叫廢物源頭分類計劃咧，好似頭先你講係不同個屋苑啊，一啲不同嘅住宅大廈都有嘅，嗰啲嘅應用你又覺得如何咧？ 頭先咧就首先兩個部分啦。第一部分我覺得即係路邊啊，或者係一個唔 同嘅部門啦，其實佢哋而家處理緊嗰啲回收箱咧，咁我覺得政府即係個報告啦，申訴專員個報告都有講啦，就係、是、譬如加強翻啲宣傳啦，嗰、那個 contractor 佢要確保佢嗰啲箱係乾淨企理啦，唔好破損啦，亦都唔可以滿瀉呢個情況，呢啲係最基本嘅情況，我覺得即係政府要做到啦。咁、第二樣嘢我自己覺得咧，就係頭先亦都講過嗰啲參加咗政府嗰啲源頭減廢計劃，獲得咗嗰啲三色桶嗰啲咧，咁其實咧政府係俾完個三色桶佢之後咧，其實就冇乜嘢去做翻個 follow up 嘅。咁我覺得咧，政府就可以即係去同翻嗰啲咁嘅屋苑嘅一啲嘅物業管理公司或者清潔公司，就可以俾翻多一啲嘅可能簽訂一啲約章，因為如果就算冇法例咧，其實最好最少都有啲指引啊或者約章，要求佢哋咧就係揾翻嗰啲物管同埋清潔公司咧 ，make sure 嗰啲嘅回收品咧係真係妥善咗攞去回收，而唔係我哋聽過有部分嘅情況，可能就係覺得得嗰幾個膠樽，我又費事儲，又費事攞去回收，又錢又冇得嗰幾毫子，咁我冇理由嘥我半個鐘攞去邊度㗎？人哋回收車又唔會過嚟，咁佢就掉咗去啦。咁我覺得呢啲嘅問題係應該要解決，如果唔係咧，尤其是嚟緊會有垃圾收費嘅政策會發生啦。其實呢啲回收箱其實有一個好大嘅作用，係幫緊市民去減少個廢物嘅。咁但係正正因為冇而家成個社會啦，即係物業管理公司、清潔公司，以至到政府又冇俾出一啲方案，佢哋點樣去做好呢一方面嘅管理。咁所以咧，其實咧就會引致到好多嘅居民，佢就覺得哇，我掉落樓下個三色桶，最終去咗邊咧？我又唔係好知，所以我唔係好想回收啦咁樣，費事即係做唔到嗰件事嘅咁樣。咁所以呢一樣嘢咧，政府係一個空白嘅，我覺得呢個位。咁雖然喺個報告裏面就話有即係綠展隊啦，即係佢有啲外展隊嘅環保處。咁但係其實我自己覺得嗰、那個成效啊，或者佢嗰個規模啊，佢嘅工作嗰、那個力度啊，係咪夠咧？咁佢都係講緊而家去咗幾個區，未來會加多幾個區。即係我覺得其實你全部有成6400多套落咗去啲屋苑啊、工商大廈嘅，係咪全部都可以俾翻佢哋去交返一啲嘅數字出嚟，你哋啲回收箱去咗邊度，如果你有一個回收公司幫你收咗呢啲嘢嘅，你可唔可以畀返張單我睇，咁我就知道你啲嘢係真係唔係掉咗佢啦咁樣囉。 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咧，对于即系回收桶嘅使用啊，都系打电话嚟18723111、18723111咧，同我哋倾倾噶。不过何汉威回收桶就设咗咁多年啦，咁但系亦都正如即系环保署咧，佢哋都有一个回应嘅。佢就话咧，其实而家咧即系回收桶咧，公共空间嘅回收桶咧，每年嘅回收物量咧，大约系1000公吨，其实只系占咧整体嘅回收物嘅数量咧，少于0.1嘅。而家咧亦都陆续设咗，即系陆在区区啦，呢啲嘅社区回收嘅网络啦，咁同埋都有其他嘅减废嘅回收计划落实啦，咁所以佢哋预期咧，位于市区路旁嘅回收桶嘅使用量咧会系下降嘅，咁公共空间嘅回收桶角色咧会渐变，甚至咧可能会即系随住咧陆在区区呢啲嘅发展同埋其他因素咧，可能会完全被取代，咁所以佢哋系而家咧系就住呢啲回收桶嘅定位咧做紧檢討去決定佢未來路向嘅，咁但係譬如講到即係陸在區區啦，當然佢嗰個分類咧就更加仔細啦。咁但係佢通常就係每區咧只係有一個點嘅啫。你睇啊，如果我哋用陸在區區去全面取代路邊呢啲嘅三色回收桶，可唔可行咧？係咪一個方法咧？ 嗱，可以睇翻啲數字去做翻少少分析嘅，全香港呢個審批報告個報告嗰度呢就有講到有18000套，而當中呢係由政府部門去管理，包括咗係環保署，即係喺街邊條馬路嗰啲啦，亦都包括埋其他啲嘅地方，可能係康文署啊，或者係呢、這個漁護署，即係郊野公園嗰啲啦，嗰度大概有7000多套。咁而另外一啲呢就係頭先亦都有提及過，送咗俾啲屋苑啦，送咗俾啲工商業大廈啦，嗰度或者係學校呢，其實有4000多套， total 夾埋咧有18,000套，所以其實令到我哋市民咧，其實去回收咧，其實係即係香港嚟講咧，係周即係會比較多嘅地方係方便到市民咧係去做呢一個回收嘅。而我哋睇翻六在區啦，其實我哋有俗稱嘅大站同埋六仔店嘅。大站咧其實咧就有11個，咁六仔店咧其實咧佢初頭有22個，後嚟最近咧又再加多10個 ，total 就32個。咁計埋啲大站同細站咧，淨係得43間，其實相對於18,000個套嗰啲回三色桶嚟講咧，其實43間咧就真係好雞毛蒜皮嘅。咁所以咧，我覺得當然啦，我好認同六仔店或者六在區咧，其實咧佢哋嗰個管理啦，佢哋嗰個分類啦，各樣嘢係做得當然係好好多啦。但係如果你話18,000套。唔好計嗰啲路邊嗰啲啊，我認同嘅路邊嗰啲咧，即係喺離島道咁樣，咁其實喺個路邊嗰度，有冇人真係好神心攞個回收物攞去咧？定係佢啱啱可能吉完處完魚蛋，連埋個竹籤就咁篤咗掉咗落去咧？我自己覺得咧，路邊嗰啲咧係誠意嘅。所以頭先我都有講過，我哋之前做過一啲嘅實地嘅調查咧，發現其實政府唔同部門嗰啲回收桶咧，如果係一啲係有管理設施嘅，例如可能喺一個運動場門口，或者喺一個社區中心門口咁嗰啲地方咧，其實咧我哋見到佢嗰個胡亂使用嘅情況係好低嘅，基本上咧都可以係好乾淨咁去做到啲回收嘅。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咧路邊嗰啲去減少或者去取替咧，我自己都覺得係正認同，但係唔係講緊18,000套，包括埋其他部門啦，可能係康文署啊，頭先所講嘅，譬如圖書館啊、社區中心啊、運動場嗰啲，其實我覺得都好有用，因為嗰啲亦都喺民居嘅附近。你如果嗰度係冇綠仔店喺你屋企附近，但係你可能下面就有個社區中心啊，或者圖書館喺附近，你仍然可以用到嗰啲三色桶嘅回收設施。咁再加上就係屋苑嗰啲回收設施，咁其實頭先亦都講到應該要再做多啲協助咯。 係，所以重點咧就係有管理同埋冇管理嘅問題啊！多謝曬你啊，何漢威嚇，唔該曬何漢威咧，係綠領行動嘅總幹事18723111。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同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同烏克蘭危機導致風險挑戰增多。國家經濟發展環境的複雜嚴峻性、不確定性上升，會議強調疫情要防住，經濟要穩住，發展要安全，亦都要堅持外防輸入、內防反彈，堅持動態清零，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會議又說要做好能源資源補供穩價工作，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穩定和擴大就業，組織好重要民生商品供應。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西部沿岸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下午部分地區氣溫上升至33度或以上，另外與偏東氣流相關的雲帶正覆蓋中國東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初时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颇大。星期日气温逐步下降。星期一最低温度大约19度，下周中期骤雨减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较早前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西港城的意外事故清了长一段时间，但交通仍然都是非常繁忙，车龙有大消散的，现在龙尾去到近维园道。就是较早前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港城的意外事故清了长，但交通都是非常繁忙，车龙沿住干诺道中和告士打道一路排到近维园道。另外，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沙田港铁站对开的慢线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一场，但现在龙尾都去到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沙田港铁站的慢线曾经有意外，清一场，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沙田污水处理厂。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空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一路排到去东区走廊近维园道上桥位，咁而西行嘅车龙就排到近太古城。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只系隧道口一带车多，九龙入口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 Megabox。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上怡道桥底，大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白雀街，后少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就塞到窝打老道，咁而长沙环道近蝴蝶谷道交界一带嘅交通仍然都系繁忙噶。而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蝴蝶谷一段车龙一路排到去龙翔道近黄大仙中心。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慢车，龙尾兆安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咧，近住友爱村一段都系车多。另外，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交匯處的交通亦都是繁忙，龍尾就在丁九，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清水灣道正直至去大清。最後食安仔就提提你，用天然香草或者香料來調味就更加健康啦。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卢旭全，生到一岁儿子的福利事宜。李乔峰，生到一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又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两岁男童余子良的父母，余子良家住在香港保护儿童会同乐居。陈主祥，生到四个月大儿子的福利事宜，儿子的生母是关丽文。庄博智，生到三个月大儿子的福利事宜，余其威，生到五岁女儿的福利事宜，陈小荣，生到八岁女儿的福利事宜，苏超群，生到八岁女儿的福利事宜，龚佳成，生到八岁女儿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28925325。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我系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系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同死亡嘅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咗疫苗。我哋亦全力为3岁到11岁嘅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嘅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冇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嘅小朋友，尽快带佢哋去打针啦！ 我系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云峰。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大家对于啲三色回收桶嘅使用啊，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咧？同埋头先亦都有讨论过一点啦，就系嗰啲绿仔区啊，又或者叫做绿仔店啊，系咪可以取代到咧回收路旁嘅回收桶咧嘅功能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林文峰，我哋听听听众嘅意见先。有位谢女士喺度啊，谢女士你好。 系你好， 系郑女士， 两位主持人 你好，有咩意见啊？ 我有三样嘢想讲嘅、第一样嘢咧就系、关于你哋讲嗰啲回收桶咧，其实咧有啲屋苑咧佢会细分咧嗰啲胶类咧都有唔同嘅胶咧可以回收嘅，不过就全香港嘅数目唔系好多嘅。咁、如果有心咧，即系想回收嘅人咧，其实佢哋真系会走嚟你嗰度咧。去回收佢嗰啲所謂嘅五號膠啊嗰啲嘅，咁、其實都冇乜所謂啊。我覺得最緊要有心做啦，呢個係第一樣嘢啦。即係大家都會有呢個意識，其實係要分類咯。咁、第二樣咧就係、關於嗰啲回收嘅時候嗰啲物料嘅膠紙嘅問題。呢、個我覺得係好嚴重啦。有一次個發泡膠嘅回收商就講啊，大家如果只要搣咗啲膠紙，佢就好做好多，係咪？問題嚟啦，嗰啲膠紙係非常非常之難搣。即系嗰、那个，即系以前我哋咪有啲 label 咧，即系摆喺嗰啲笔啊咩啊，要搣都好难噶嘛。后屘就发明到就好易啦，系嘛？我谂呢个真系要进步啦，呢个系我第二样想讲咯。第三样咧就系、关于嗰啲，即系我哋会唔会再好少少？其实而家譬如你买一啲清洁用品咧，系可以去某一啲做清洁用品的地方攞你个樽去斟嘅。即系。我可能天真啲幻想啦，系嘛？即系咧，我觉得我哋其实呢啲嘢其实唔使要咁多嗰啲桶啊，唔使要咁多嗰啲咁样嘅樽去承载我哋呢一啲咁嘅用品，我哋可以其实可以用完再用噶嘛。 以前斟豉油咧，有啲杂货铺就有啊，斟油都有，不过好耐好耐，世纪以前。但系你讲嗰个清洁用品嗰、嗰样嘢，似乎又系咪而家冇乜咁样嘅做法啦？我见 有嘅， 有嘅， 我哋自己系去买，都系去嗰啲地方度买。 不过就好少，好少 用品咯， 好少量嘅商店同埋专系卖环保用品嘅专门店， 冇错冇错。咁所以其实亦都唔系太平，系真嘅。 系 咁，但系咧就嗱，譬如我哋而家话要就嚟要垃圾征费啦，大家唔知会唔会思考一下喺啲屋苑，如果有厨再用嘅，即系嗰啲地方要做好少少。其实大家可以有唔使钱，自己嘅厨可以做到一啲嘅清洁用品啦，吓、咁其实其实好多嘢可以做咯，我觉得。但系睇下我哋嘅，即系我哋嘅政府，经常咧有时有心无力啦。而我哋有心嘅人咧，又真系好似冇乜机会去发声咯。所以好多谢你，你今日即系俾个机会我，我都想讲下咯。其实咧又唔系话好难做，不过你要方便人做。我意见就咁多啦。 好多谢晒阿谢女士嘅电话 啊， 亦都真系学到嘢。 系啊，嗱，同埋佢一个好有环保嘅生活嘅意识嘅一位市民嚟。我爸爸又好好嘅，出街食饭咧，一定带定自己嘅盒去作为，即系食完啦，有剩嘅就拎翻翻屋企，就继续再可以下一餐嚟食嘅。 咁啊，悭翻个胶盒咯。 系啊，同埋自己洗翻好佢啫嘛，一路用啫嘛。咁呢种生活嘅可唔可以我哋都？作為市民大眾，大家都可以嚟推動咧， 係一種生活嘅習慣同埋態度問題啊！嚇、不過咧，阿劉文峰頭先阿鄭女士提到一點咧，我諗都係同三色桶有關嘅。佢話譬如佢喺屋苑嗰啲回收桶咧，咁有啲譬如專門嘅膠，即係五號啊六號就要掟入去專門嘅桶啊嘛。其實咧喺申訴專員公署呢個報告入邊咧，亦都指出嘅大家知唔知依啲嘅回收桶佢譬如回收嘅程序到底係點樣咧？佢究竟係收集边一类嘅物料？因为譬如佢头先讲到胶都有好多种噶嘛，原来咧喺呢啲嘅回收桶入边咧系有一个二维码系可以俾大家扫嘅，咁扫咗之后咧你就可以睇到嘅回收嘅策略啦，同埋干净回收嘅程序啦。但系问题就系、究竟啊啲市民知唔知啲回收桶上面有啲咁嘅二维码可以扫咧？然之后话俾你知边啲物料应该摆落去咧？似乎喺申诉专员公署个报告就话，即系喂嗰啲嘅标示咧，可能就系太过简单啊，即系亦都唔能够减低到咧市民不当使用回收桶嘅机会。 咁我觉得咧，即系政府继续努力帮我哋咧做多啲宣传，咁啊或者。今屆政府咧未曾落莊之前，快啲再推拍多兩條片，多啲揾啲宣傳大使俾我哋大家推動啦。 1872311，仲有咩意見可以打嚟傾傾嘅？黃先生啊，黃生你好。 啊，你好，係回收桶這個概念係好好嘅，但係咧有個問題啊，就係、咧就會唔覺意俾人做咗垃圾桶。我拎，譬如我拎啲嘢去啊，我見到回收桶即係滿曬啦。 咁我會唔會拎啲即係拎翻轉頭咧，或者走咗去第二個區跨區又揾下啲回收桶即係依個係一個現實嘅問題要解決噶嘛，係嘛？咁你要解決嘅方法就係話，佢當局有冇即係一啲譬如一啲專車嚇、垃圾車好咩都好，佢要收集，佢要一日之內，佢要定時去收集，依收集。咗嘅時候咧，就變咗即係回收桶係空，即、就、係、是、有多啲機會空置啦。咁啲市民咧，就即係變相鼓勵咗啲市民咧，係去運用呢個回收桶咯。啊，如果唔係講咁多嘢都係空中樓閣，永遠都係我拎到啲嘢去，見到個回收桶滿曬嘅時候，我咪擺喺側邊咯。咁有時真係幾日都係，我都見翻我擺低嗰樣嘢仲喺度嘅喎。咁有咩辦法處理咧？嗱，你即係依個要牽涉到一個程序啦。一個方便市民的程序，等於頭先阿謝女士去提到方便市民，你方便到我哋啲乜嘢？咁我哋拎咗去，你唔去處理幾日都唔處理嘅時候，嗰度咪變咗垃圾缸咯。 呢度亦都減低咗市民嘅積極性啦，係咪？ 系啊，系啊， 好多谢晒啊，黄先生啊，亦都讲咗一啲好实际嘅问题嘅。如果大家有意见，欢迎继续打嚟1872311。先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而家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钻石山凤德村代凤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每日只是做三秒钟运动，亦都能够增强肌肉力量。你冇听错啊，是三秒啊！以后大家不能够再用冇时间嚟到作为不做运动的借口啦。这个研究由澳洲伊迪夫高云大学同埋日本新式医疗福祉大学合作进行。根据澳洲广播公司的报道，研究人员将39名大学生分为三组，每日利用特制器械做三秒重力训练。第一组人就以上臂发力持重，并保持姿势，二头肌长度保持不变。第二组人持重，并慢慢弯曲手踭，令二头肌收缩。第三组人持重并打开手踭，令二头肌拉长。最重要的是，参加者每次都必须用上自己最大的力量。他们每日维持做同一个动作，每星期五天，重复四个星期。根据早前在一份运动科学期刊发表的研究结果显示，各组人的肌肉力量平均提升大约一成，显示短暂但优质的运动亦都能够改善健康。而在三组人之中，以做拉长二头肌动作那一组有最全面的改善，在做另外两个动作的时候，肌肉力量都有显著的提升。研究人员说，这个做法能够避免肌肉疲劳所造成的酸痛，对协助长者保持肌力特别有用。不过它不能够增加肌肉的体积，如果想要操练出健美身形的朋友，仍然是要花长时间去做负重训练。蓝地球，悠然赞稿。 色无限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林雲峰，過往一些人士如果他們要去廣州，其中一個選擇就會搭直通車，以前又叫做廣九直通車，現在就叫做城際直通車。其實它是有三笪地方可以去的，一個就是在去到廣州的東站，另外一個就是去上海的，跟著一條線就是去北京的。而去廣州那個，現在如果看回時間表，是每個鐘頭都有一班，由朝頭早的八點到夜晚八点啦，咁而去上海咧，同埋北京咧，就系每日一班嘅。咁但系咧，近日就有一个消息就话，特区政府咧计划喺短期之内咧，就永久停运啦，由红磡站去到广州嘅城际直通车服务。咁其实就即系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佢直通车嘅乘搭嘅人次咧系跌紧嘅。2018年咧，每日大概有11700啦，咁啊，2019年咧，大概就系跌 跌到咧係6900嘅啫。咁亦都咧港鐵喺2019年嘅中期業績亦都話啦，直通車嘅收入咧係按年咧跌30%嘅。咁所以喺咁樣嘅環境之下，如果係真係停咗呢個嘅直通車嘅服務，對於香港整體嚟講會有幾大影響咧？咁我哋而家已經有高鐵啦，不過高鐵咧就係去廣州南站嘅。咁大家嘅睇法又係點咧？嚇，因為呢一個都相當之歷史啊，1911年啟用嘅廣九直通車，即係而家城際直通車嘅前身，你又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啊！林雲峰呢個時間，我哋請嚟一位立法會議員同我哋傾傾啊，就係咧嚇熟悉鐵路事宜嘅實政圓桌嘅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啊，田北辰你好， 田北辰你好。 Hey, 你好， 系 我成日话咧，呢、這个即系铁路嘅专家咧，就唔使揾边个噶啦，啊揾你咧就实冇走鸡嘅。 系，如果咁讲，唔讲，我都系理性处理，好多我都冇内幕嘅，不过我就即系推理啦，用啲普通人嘅智慧，同埋即系基本上对大众利益。应该两地政府都会系咁谂去推算 嘅。好啊，嗱，呢个九港铁路个名咧就嚟自即系就系、是、因为我哋同埋广州呢、這、一个即系联系啊嘛。咁啊，我突然之间好似觉得，诶、欸，有啲即系心意上有啲情意结。突然间如果话冇咗呢一个直通车，你又点睇咧？但系事实好似嗰个使用量吓、啊， 原本就广州同九龙咧。今日咧，香港人都冇乜谂九龙噶啦，咁啊，梗系谂香港啦， 嗯， 系咪？咁所以我哋高铁本身其实花咗成千亿，冇乜理由啊， 带 咁多香港人啊，去到广州喺南站抌低佢。香港有几多人去广州南啊？ 嗯哼，嗯哼， 嗰啲个交汇处转车去汕头啊。福建啊嗰啲地方，你就喺深圳北转啦、啊，你唔喺石壁转啦、啊，系咪？咁你真系喺广州南落车嘅人，真系少之又少，系咪？咁佢拿住个箧，佢要转车转去东站嗰边咧，要成半个钟嘅。 嗯，系啊。 呢个就正正嘅原因，点解东高铁落成咗之后咧，直通车啊又慢，系咪？由一个小时得一班， 嗯， 都仲有7000-8000嘅乘客一日， 嗯， 即系证明咧， 嗯， 7000-8000嘅乘客，你知唔知啊？好多人噶， 嗯， 即系香港来往广州东站7000-8000人一日，呢、這个系已经叫做俾高铁抢咗啲生意，剩翻落嚟嗰条数啦， 嗯， 咁即系真系有咁多客流量唔肯去广州南转车噶嘛， 系， 嗯。 咁所以如果高铁可以做埋呢度嘅，你咩高铁而家平均2-3万一日嘅咋？ 嗯， 7000-8000系几多啊？20-30%喎。 嗯， 即时多20-30%嘅客量喎。 嗯， 因为对高铁嚟讲，咪有莫大嘅帮助啊。 所以呢、這个田北辰系， 所以佢一路咧，内地咧就计划紧有条转线嘅交汇处， 嗯， 就分条支线就直接去。呢、這个广州东站嘅，咁应该咧个地方就喺东莞嘅，即系话咧佢经过晒沿线所有嗰啲站系一式一样嘅， 嗯， 系咪？即系深圳啊，去到深圳北啊，去到最后东莞就分叉，一个去广州南，一个就去东站， 嗯， 就正正等同我哋落马洲支线同埋罗湖啫， 嗯， 一路去到上水咧。是一式一樣的那些站、 嗯嗯嗯、 只不過去到上水一個就直去羅湖一個就左轉去了落馬洲 了、 嗯 啊、所以他將來這件事落成了之後呢他應該呢就去廣州的車呢一班就南一班就東、 嗯 嗯、甚至乎可能一班南兩班東添、 嗯、但田北辰在個時間上面呢是不是配合到呢因為現在的說法就是是高鐵呢接駁去廣州暫時區呢就要去到2024左右嘛這個是預計的但是如果根據現在報道就是說短期之內呢就會永久停運呢广九的直通车，咁即系话，其实中间大概都有成年几两年嘅时间咧，市民都如果佢真系要搭高铁啊，佢但系佢要去广州东站嗰边啊，佢都仲系要揸住个箧咧，咁样转，即系都系仍然会构成一啲嘅不便。 你又真的问得太好了。不过我提醒你有两个很客观的事实。第一，几时通关呢？理论我都不知道。如果一路没得通关呢，你问这个问题一个学术性。 都是是啦，理论来的啫。 咁第二呢，通咗关之后呢，而佢又未搞好高铁嗰个呢，咁呢个就是一个好大嘅问题啦。咁所以系咪真系今日即刻废咗直通车呢？我就除非内地已经有晒计划，高铁系喺几个月之内嗰条支线起好，咁佢哋亦都觉得几个月之内根本唔会通关呢，咁就成件事情就应该今日就可以决定唔好要直通车啦。 嗯，即系你觉得其实都要有个时间表嘅配合。 系知道啊，通关啊不会在短期发生噶啦。 系， 如果喺呢个所谓短期之内，佢哋嗰条线啊2024啊嘛，我今日系2022嘅四月、五月，系咪七个月之后就2023噶咯？如果佢2024嘅嘢系可能2023第一季做得掂嘅话，咁佢哋评估过根本可能今年年底都通唔到关嘅，咁咪乜事都冇咯。 好，系有多样嘢想请教你。 今日废咗佢咧，就有少少就唔系好，即系唔系好啱程序嘅。咁如果真系不幸地咧，佢好迟先起好，跟住我哋又通咗关，咁我哋就夹硬要去做翻呢条直通车嘅线咧，咁个问题咧就系、是、到时就要减班次啦。因为而家咧直通车一日有18班嘅，减咗之后以前24班，减咗之后18班，咁将来沙中线过海咧就已经嘈到拆天噶啦，12卡变9卡，跟住就逼唔上车。跟住新界北又话加20几万人口，大家逼上车去中环。如果而今日呢7月1号通咗车之后呢，佢一定用晒嗰条线嘅。如果将来要行返转头，又要呕返18班车一日出嚟去服侍呢个直通车呢，本地市民就一定做到拆天。所以呢个变咗系另外一个问题。他哋應該盡快搞掂高鐵去廣州東站。 好，我有一樣嘢再問一問你。嗱，因為一路以嚟咧，我哋東鐵同埋直通車咧，大家提使用即係嗰條線咧，就應該係即係我哋嗰個東鐵嗰、那個即係載客量咧。 同一個路軌嚟。 係啊，冇錯啊。咁都其實都幾巧妙嘅，咁多年嚟都可以咁做。如果真係冇咗呢個， 咁啊，所以咪窒礙咗。 係啦， 因為以前係12班車去同12卡車去紅磡，冇乜所謂啊嘛。但而家你系9卡车过海差好远嘅， 所以亦都有个迫切性， 所以佢一定真系必须要攞埋直通车，一日个18班次先得。 哦，咁呢个变咗真系咧，计完条数咧，真系继续有个直通车咧又唔掂，可能真系我哋嗰个东铁路轨， 所以快搞掂高铁算数。 是嗱，田北辰啊，即系唔好意思，仲有少少问题咧，想继续同你倾嘅。不如7:30新闻之后啦，请你继续留多阵啦吓。咁我哋都倾倾即系一啲嘅譬如其他嘅人手啊，各方面嘅考虑，同埋如果冇咗呢18班嘅直通车啊，到底对于舒缓第二时东铁嘅客量会有几大帮助咧？1872311，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都要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有关禁售电子烟等产品嘅吸烟修订条例，听日生效。海关检获大约260万支怀疑未完税嘅加热烟，19万件怀疑含尼古丁成分嘅电子烟，5000毫升怀疑含尼古丁成分嘅电子烟油，总值大约1500万元。应课税大约500万元。海关表示，不法分子主要透过邮包和空运货物走私加热烟，只有小部分通过陆路来港，在香港国际机场及深圳湾管制站侦破42宗相关案件。另外，警方分别在屯门、土瓜湾、观塘、蓝田及铜锣湾检获大约68万支怀疑未完税的加热烟， 拘捕11人，倒破储存仓库及扣留两架怀疑用作分销的车辆。元朗田下路发生命案，一名男子涉嫌杀害女朋友之后在街上拖行死者遗体，警方接报到场，以涉嫌谋杀拘捕这名男子。目击者表示，今早接近六点跑步途经现场，见到一名男子拖行怀疑包裹遗体的物，包裹住遗体的物体。一些途人再望清楚，见到怀疑是人脚，于是报警。一名目击者说，警员到场之后，涉案男子再前行一段短距离，见到警员没有反抗或者逃走。据了解，被捕男子25岁，初步知道同女死者是男女朋友关系，两人曾经是同事。日本海上自卫队发现在北海道和知床半岛附近沉没的观光船，水底摄影机在100米深的海底发现船只残骸，由于可能仍然有人被困，将加紧搜索和确认。当局今日公布四名遇难者身份，令事故的死亡人数增至14人，当中11人确定了身份。观光船上有24名乘客，包括两名儿童以及两名船员，共26人。俄罗斯国防部证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访问基辅期间，空军进行高精准度远程攻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袭击，指责俄罗斯领导人是要羞辱联合国，强调要作出强而有力的回应。基辅市长就说，攻击造成一人死亡，而乌克兰多处继续受到攻击。而较早前古特雷斯在基辅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批评联合国安理会未能够在获授权范围之内防止及结束在乌克兰发生的战争，形容是重大失望、沮丧及愤怒的根源。英国政府表示，下个月初将派遣专家协助基辅政府搜集俄罗斯战争罪行的证据。另外，乌克兰表示已经制定计划，从马里乌波尔被围困的亚速钢铁厂撤离平民。美国总统拜登要求国会追加$330亿在未来五个月协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规模较上个月提出的$136亿高出超过一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初时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颇大，星期日气温逐步下降。星期一最低温度大约19度，下周中期骤雨减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在丁九桥去屯门方向，跟住桥头慢线的位置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近金竹角。重复一次啦，就是丁九桥去屯门方向，跟住桥头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金竹角。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仲系有车龙噶，排到去接近嘉华国际中心。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业街，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都系多车，龙尾牛头角定富街。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那段仍然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去到龙翔道近泽安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咁反方向出去九龙，近住和斜村至到赛马会体艺中学一段仲是稍为多车一些。 提一提大家啦，荃湾嘅海盛路爆水管，海盛路介乎柴湾角街至到海角街呢一段咧，系全线封闭噶，揸车朋友经过咧要留意现场嘅指示啦。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去中环、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运输及房屋局咧就系研究紧立法规定佩戴单车头盔嘅可能性。香港单车总会嘅主席梁洪德， 有啲系租单车，觉得就系买多个头盔会比较论尽啦。咁但系个头盔如果万一真系有意外嘅时间咧，对保护自己咧系非常之重要。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2023鄉郊一般選舉會在明年初舉行，無論是上新登記為選民，還是已登記的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云峰。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啦。在1911年开始启用的广九直通车，现在就改了名叫做城际直通车，相信都有一些人士对它有一定的回忆的。现在根据报道就说，即政府打算短期之内永久停运由红磡站去到广州的城际直通车服务。你对于这个城际直通车的价值又怎么看呢？或者有些什么嘅回憶留低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咁喺7:30新聞之前咧，林文峰我哋就同實政圓桌嘅立法會議員咧田北辰傾緊嘅，請翻佢出嚟先。田北辰你好， 係你好。我留意你正話嗰個引言啊，關於港鐵決定點點點。首先我想講聲咧，直通車唔係港鐵嘅， 係政府 係兩地政府， 係 同埋主要係內地政府添。咁所以啦， 系 澄清嗰点先。 好吓，嗱咁，但系亦都想问啦，即系你刚才亦都有讲到咧，如果嗰个嘅直通车咧系取消咗嘅时候咧，咁就应该可以每日系分翻一啲嘅路轨嘅使用嘅时间啊，就俾其他嘅东铁线啦。咁但系而家都系讲紧咧，城际直通车嘅服务咧就系18班啊嘛。咁呢个对于舒缓整体嘅呢个东铁嘅即系客量嘅情况会有几大帮助咧？ 3% 到咯， 系 佢每日应该几百班车噶。咁啊，18除几百，3% 到啦。 嗯， 系吓， 系啊。咁啊，系咯，都，总之又多啲，即系3% 都几犀利噶。 嗱，另外头先你亦都提到一点啦，就当然我哋而家未知几时通关啦。咁但系如果即系我哋系特区政府系停咗呢个直通车，咁但系到时广州高铁嗰度咧就未驳到去东站嗰边， 系啦，你咪面对7000多人一日要去转车咯。 系啦，所以我就想问，即系到时你预算预计啊，即系直通巴会唔会有机会吸纳到部分嘅生意啦？ 咁应该都会嘅， 系 应该都会嘅。咁但系你行嗰条港深港公路咁啊，直通巴，总之我自己个人就永远搭火车好过公路坐车噶。 系你都觉得舒服啲，同埋直接啲系嘛？ 唉，系梗系啦，又有餐卡，又有嘢食，好多好处嘅。 我觉得你咧就系一个即系铁路嘅即系推动者嚟嘅， 我为食噶嘛。 不过咧南站咧，我印象就麻麻地喎，觉得佢好逼嘅，有好多人嘅， 唔定系冇人去南站转车噶啦。 系啊， 多数都系直通巴噶啦。 嗯， 不过咧讲真，我亦都觉得我唔知几时通关。By the time 我哋即系去到有一日我哋通关，应该都可能做得到噶啦。 嗯，所以你觉得系应该个时间上面应该要配合翻，系咪啊？即系如果当真系打算去停咗直通车嘅时候，就应该要配合翻南站嘅开幕。 高铁咧一落成嘅时候，已经应该有埋呢条支线啦。其实唔需要，即系高铁落成之后唔需要直通车，仲要营运多咁多年噶。 嗯。系， 咁所以而家我就唔知道系佢哋后来先谂起咧，定一早已经决定咁做。不过因为内地做工程好快噶嘛， 系， 佢有心要做两三年搞掂啊。我哋工铁都营运咗几耐啊，都几年啦， 嗯， 系咪？ 系， 所以应该都系最近决定嘅嘢嚟嘅。 嗯，系 最近决定嘢，可能真系因为香港沙中线就快过海咧，香港呢边嗌救命话喂。我除了呢边蚀本赚唔到钱，我连嗰个 capacity 都冇啦，咁可能系呢样嘢触发佢哋去谂啫。 嗯，嗱，最后亦都想问啦，即系当然，其实咧，而家去做一啲嘅营运咧，就系、是、港铁嗰度咧，佢会有一个嘅城际直通车嘅部门啦。咁其实你估计，即系如果按照如果佢真系停咗嘅时候，港铁内部啊，系咪可以都吸纳到原本嗰啲嘅劳工嘅数量啊？ 梗系得啦，咁多铁路起紧，你唔好唔记得，而家港铁系前景最好嘅公司啊，系嘛？即系嗱，而家你话除咗即系唔知几时通关啦。而家社會又復常啦，未來咁多咁多新鐵路，全部都係佢手包辦嘅，你諗下，仲有啲過境嘅嘢添，你知過境嘅收費又可以收好高噶嘛？ 嗯， 係啊， 咁所以嗰個應該喺唔係一個問題嚟嘅，係 唔係一個問題？佢好需要人嘅。 好多谢晒你田北辰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田北辰咧系实政原卓嘅立法会议员嚟嘅。咁其实港铁嗰方面咧都有一个回复嘅。咁佢就话即系港铁公司咧一直都安排城际直通车嘅员工啦接受培训啦，同埋调配到去其他嘅岗位咧继续工作。呢、這个主要就系讲紧因为疫情啦，城际直通车咧喺2020年嘅一月开始咧就暂停紧服务噶啦。咁所以港铁。亦都话啦，就系由于近期咧本地嘅铁路线同埋其他部门咧系需要增聘人手或者系填补空缺，所以公司亦都希望咧借呢个嘅机会咧协助有意寻求其他事业发展嘅城际直通车嘅员工寻找合适嘅工作岗位嘅。咁啊呢个就系港铁嘅一个嘅回复啦。咁同埋咧，港铁亦都话啦，就系城际直通车相关服务安排如有调整啦，咁佢哋稍后咧亦都。都会系适时公布嘅。嗱，咁啊，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同大家讲另一个议题啦，就系关于工时嘅问题啊。大家每日啊嘅翻工时间到底系几长咧？咁因为根据咧劳联有一个嘅调查咧，就系佢发现咧有60%嘅受访者咧，每周嘅工时咧平均系达到44小时以上嘅噃。1872311，你又可以打电话嚟讲一讲你嘅睇法。 终于可以见翻啲同学仔，好开心啊！ 校园生活当然开心啦，但系要谨守原则，你又知唔知啊？ 梗知啦，一定要做好个人防御措施，经常清洁双手，注意咳嗽礼仪， 时刻都要正确佩戴口罩，避免同其他人面对面密切接触。 仲有保持健康生活习惯，注意均衡饮食，多做运动，有足够休息同睡眠。 仲有 要尽早接种疫苗，抵御病毒，校园生活就可以开心又安心啦！ 旅游乐园精简版之欧洲回忆之旅， 意大利第二集威尼斯。 一讲到意大利，迷人水乡威尼斯是大家必到的导游景点。 威尼斯位于意大利的东北部， 可以坐水上巴士到附近色彩缤纷的小岛参观， 哇，真系唔舍得走啊！ 星期六下昼四至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仙奴， 同大家耳朵回忆游世界。 CIBS 开麦真系好正啊！ 是好正喎、 啊，但我唔识填申请表咧。 想填表冇难度，预约咨询服务。 点预约先？ 天宝 RDHK CIBS Facebook 专页或者打23312334专人服侍你。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9、40季现正接受申请。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6月2日下昼5:3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的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㗎。林雲峰啊，其實譬如以即係你哋嘅建築行業嚟講啦，即係一般你觀察到咧，平均工時咧大概係點樣㗎？ 哇！我覺得咧，就我哋都應該係屬於高危指數嘅一部分嚟嘅。好多時咧都做到好夜嘅啊。嗱、其實唔止建築師我哋依啲啊，我發現咧近年嚟咧香港好多朋友咧不同嘅界別咧都其實。大家做嘢系夜咗好多噶，翻到屋企食饭咧，都好多咧都系8-9点以后嘅。咁呢个甚至有啲仲晏嘅。咁呢个都系一个香港可能好唔健康嘅现象嚟嘅。 嗯，又或者有啲就算放咗工翻到屋企咧，都不断去处理紧公事啦，就系透过你嘅智能电话啲叫做即系即时嘅短信啊，即时通讯软件啊，其实都系喺度处理紧公事啦，又或者透过电邮啦。 所以咧，我谂香港人嘅健康咧，嗱，我哋倾完呢个问题咧，应该再请教下医生咧，我哋嗰个健康同埋我哋嗰、那个即系一啲特别嘅一啲，譬如话中风啊，心脏。病啊，各样嘅嘢会唔会同我哋呢啲咁嘅生活咧，系有一个即系关联嘅？ 嗱，1872311啦，咁啊，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咧，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噶。不过其实亦都根据有一啲嘅即系唔少嘅研究啦，亦都指出咧，其实过度疲劳咧，对于整体嘅即系人嘅健康咧系有影响嘅。咁亦都会系造成咧员工疲累啦，请病假啦，导致生产力下降啦，一个亦都。会造成一个嘅经济损失嘅。劳联咧，佢近日就做咗一个香港嘅打工仔咧嘅工作疲劳嘅情况嘅调查。咁佢哋咧就系用问卷啦，访问咗564个15岁或以上嘅在职人士。个调查期就系3月23日到4月19日啦。咁佢哋使用咗一个评估嘅工具嘅。咁跟佢哋嘅发现咧，就系超过44%嘅受访者咧，就系工作相关疲劳。指数咧系超过中等水平嘅，咁另外咧亦都有超过57.48%嘅人啦，系经常咧就觉得疲劳，咁亦都有43.几%嘅受访者咧就经常咧系觉得身体上咧体力透支，同埋咧个平均工时咧都长嘅噃，除咗系话超过60%嘅受访者每周嘅平均工时达到44小时以上啦，更加咧系有。大概是35%嘅，接近36%嘅受访者咧，系达到50小时或以上嘅噃。情况系点咧？电话旁边我哋即刻请嚟咧，就系做呢个调查嘅劳联副主席啊，谭金莲，和我哋倾倾。谭金莲你好， 你好啊， 系主持人，大家好。 系谭金莲啊，我留意到咧，你哋个调查入边咧，关于啲受访者佢个平均工时咧，你哋系调查埋包括雇主安排在家工作嘅时数嘅噃。呢、這个系咪即系以往去做呢啲调查嘅时候咧，有冇包呢个嘅项目在内噶？ 我哋做呢个调查嘅时候呢，因为我哋系俾唔同行业嘅工友嘅，咁点解会包到 work from home 嘅工友呢？因为我哋嗰几个行业最主要就系有啲文职啦，另外亦有一啲呢就系政府公务员啊，或者系一啲资助机构 NGO。咁呢啲行業呢就work from home 嘅情況多啲嘅。咁另外亦都有一啲我哋可能比較多長工時嘅行業啦，就係運輸啦，或者係一啲物業管理咁樣。咁所以就有呢、這個反映咗喺有呢個情況反映咗喺個報告囉。 咁啊，如果根據你哋嗰個嘅即係調查咧，似乎長工時都係一個相當之普遍嘅情況嚟嘅噃。特別你哋譬如今次嘅調查有冇去進一步去睇下咧，究竟佢嗰個行業分佈嘅情況係點樣嘅咧？或者佢嗰個崗位分佈嘅情況係點樣咧？ 行業方面，咁我哋見到咧，正如我哋記者會出嚟即係分享嘅工友，有啲係職業司機啦，因為其實職業司機喺香港都係好普遍嘅工作嚟嘅，而且都好容易入行啦。咁另外咧就係我哋一啲從住運輸業嘅工友咁樣啦，有啲係機場嘅工友，咁啊淨係機場本身都已經有70,000人啦，咁樣有啲係碼頭嘅咁樣。咁我哋呢、這個運輸行業都是香港的四大經濟支柱之一啦，運輸物流，所以呢我們都在這個報告裡面呢就有不少的工友呢都反映了，加上剛才說那些 work from home 的 NGO 就算是文職的人員啦，他們都有平時在 office 呢就是都有 OT 的情況的啦，但是在 work from home 之下呢就更加就是那個界線就更加模糊，咁我哋會發現到呢就是有不少人的情況呢就是可能已經去到剛才講啦，近半成人是去到一個禮拜多過72小時，即是話你一個禮拜七日有六日是超過12小時工作的。咁原來這個行業的界線是即係好闊嘅，喺呢個情況之下嘅有啲係文職啦，有啲係啲體力勞動方面嘅工種都有嘅，兩種幾個情況都有嘅。 啊，其實我都好贊成你講啊，我依兩個月咧都經常咧都係在家工作 work from home 咧。仲忙過之前咧，一個 Zoom 跟住第二個 Zoom 咧就過曬時添嘅，所以同你哋嘅訪問現象都係好一樣，係咪啊？ 是啊，同埋我哋見到有啲就算係文職嘅人員啦，因為轉咗網上呢去接觸佢個服務對象，咁有時即係可能10:00-11:00咁真係有啲查詢呢，咁都有機會要去回覆囉。 係啦，都要兼顧埋係啦。 係啦，試過有啲Facebook 啊，或者有啲平台呢係10:00都仲有啲人員去回覆緊一啲查詢咁樣嘅。 冇錯。想請問你哋啦，你哋希望今次通過呢個調查咧，都希望能夠政府或者制定一啲預防工作過勞嘅政策。你建議有啲咩嘢依類嘅政策嘅方向可以去諗嘅咧？ 在政策上呢，其實政府第一就要正視呢一個係一個社會現象啦，因為我哋係需要去定喺政策上定義佢點為之過勞呢，有啲地方嘅做法可以參考嘅。最起碼呢就世衛喺去年五月呢已經係出咗一個即係報告啦，咁其實呢工作每個星期工作超過55個小時咧，咁都係有機會係可以定義為疲勞噶啦，咁樣。而且過勞亦都係職業嘅現象，係即都建議各國嘅政府或者唔同地區嘅政府要去處理嘅。咁我哋需要咧，香港要係定義過勞係點樣為之點樣嘅工作時數為之過勞啦，咁樣。 另外譚金蓮啊，即係你制定呢啲標準咧，其實如何叫做過勞咧？難唔難咧？即係譬如你頭先亦都講到話我哋可以參考國際嘅指引嘅。咁其實即係喺特區政府，你哋都講呢個問題咧，你向特區政府講呢個問題都已經都幾次噶啦嚇。咁其實你哋點睇特區政府喺呢個議題上面嘅睇法啊？ 其實呢要定一個時數呢就唔係好難嘅，因為好多指標可以參考，同埋呢我哋而家多數啲即係一般人嘅認知就係朝九晚五，咁返九個鐘頭啦，咁樣咁返五天嘅話呢就44-45個鐘咁一個星期，咁其實我哋工會都有呢種建議，咁定喺呢個以上超咗時嘅話咧，咁啊去到世衛，譬如55個鐘以上咧，咁就係叫做過勞啦咁樣。咁過勞之後，如果係有一啲佢嗰個身體特徵，譬如心血管嘅問題啊，或者佢嗰啲即係勞損，身體勞損咧，甚至係產生咗一啲情緒方面咧，就需要有一啲措施去支援佢。 首先就是舒減先啦，預防啦。咁如果真係出現咁嘅情況咧，咁就要有一啲僱員補償俾佢。其實呢啲係唔同地區啊，都有一啲咁具體嘅做法。咁不過咧，喺政府嗰度其實傾一個時數咧，就係點都要同埋標準工時一齊去傾。咁當傾到標準工時嘅時候咧，咁就係比較能去得到一個勞資雙方嘅共識。咁有陣時政府就喺呢度咧，就係未能夠爭取到工會同商界嘅共識啦，所以就咁你哋繼續傾啦，咁一路傾咧就變咗拖，反而係拖延咗呢個政策嘅討論添，因為始終冇一個目標啊嘛。个目标就是要定义啦，大家去定义，然后立法规管啦。 你哋对于政府能够即系今届之内出到埋嘅唔同行业嘅工时指引咧，乐唔乐观呢？ 其实就唔算好乐观嘅，因为咧，如果系做一个工时嘅行业指引咧，如果系讲紧好似标准工时委员会最后嗰个定论，用合约去規管嗰個工時啦，唔同行業咁，你譬如物業管理，萬一真係傾咗12個鐘頭，咁我哋嗰個工友一做嘅話咧，就變咗係長工時合法化。咁喺呢個即係情況之下咧，其實無論係11個行業嘅自己定一個工時，定係咧有20個行業都好啦，咁樣定一個長工時合法化咧，其實反而係令到我工友咧越做越耐啊，越做越长嘅时数，咁所以我哋就希望都系翻去最原本嗰个讨论，就系要有标准工时嘅规管，然后再定义喺标准工时以上点为之系过劳嘅时间咧，咁样先至能够就系真正提高到嗰个生产效率啦，同埋减少咗雇员咧，因为各行各业雇员长期疲劳咧，出现一啲身体健康嘅问题。 好，多谢晒你谭金莲倾到呢一度啊，系劳联嘅副主席嘅嗱，因为咧我哋都有呢啲嘅听众咧，都想加入翻个讨论啦吓，咁我哋18723一听啊陈小姐嘅电话，陈小姐你好。 系你好， 系你系想讲关于回收嘅， 回收嘅 系，请讲。 因为我觉得咧，就如果你话用三色桶嗰啲再去即系分嘢完，又系再重用，即系意思话再可能打碎去再用咧，其实我觉得就不如睇下可唔可以鼓励下嗰啲即系产品嘅供应商啊。即係例如飲品咁樣，我飲開某一啲汽水咁樣，我成日都飲嘅，咁我就俾翻佢咯，即係俾翻個供應商。 即係回樽。 係啦，即係直頭可能佢即係可能用一啲速遞或者乜嘢啦，即係一個譬如我以我為例啦，我好多時飲某一類嘢嘅，咁可能佢俾翻個運輸費，咁我寄翻俾佢咯。咁佢可以例如佢又可以保障翻個膠咧個容器啊嗰、那個品質啊，我覺得。是啊，即是因为我觉得好似好嘥又打烂佢啊，然后又再重用啊，又咁样好嘥工序之余呢，亦都是啦，即是可以 control 多啲囉。不过呢一个都要睇下点样用咩方法囉，觉得是啊、即是如果有呢一个咁嘅点对点，即是客人即用家去翻个供应商嗰度，我觉得系会更加理想咯。 不过我又唔系讲陈小姐，即系唔系讲紧胶樽，而系譬如有啲玻璃樽嘅饮品咧，喺某啲便利店入边咧，都可以有一个叫做即系我哋以前叫按樽嘅安排嘅。 我知，但系我自己都抌好多玻璃樽噶，咁但系都不过玻璃樽有个好处就系其实佢可以再重用做砖啊嗰啲咁样啦。咁但系即系你三色桶有几多类型？咁尤其是膠嗰樣嘢，我又覺得即係更加需要用呢個方法，即係我頭先個方法咯，因為佢再用咁，因為你譬如有陣時飲品上面係要衛生噶嘛，咁如果你又用，譬如我最近都用好多火酒嘅嘢啦，咁我啲好啲桶其實好硬淨嘅，咁你俾翻佢又唔使再 reproduce 咁樣咯。 好多謝曬陳小姐嘅意見，節目時間到此為止，唔該林文峰，拜拜。